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金牌、鲜花、掌声、喝彩，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没有比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更高的荣誉了。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有着这些运动员们多少的汗水和泪水？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明白，一个运动员被寄托了多么大的希望，就等于扛着多么大的压力？奥运会的跳水冠军高敏，从一个带训队员到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经历了多少彷徨，留下了多少血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解读跳水皇后高敏的冠军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70年，高敏出生自四川自贡，他4岁开始学习游泳，8岁进入四川自贡市少年业余体校进行体操训练。后来高敏在体校的游泳池中被跳水教练相中，从此开始了跳水训练。1984年，14岁的高敏在体校中过着封闭的生活，宿舍当中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在这一年的夏天，高敏在10米高台上练习跳后滚翻3周半，当时游泳馆的另一边正在进行游泳比赛。当高敏跳到半空时，发令枪突然响了，受到惊吓的高敏就直直地摔了下去。那天晚上高敏喷血了，送到医院一看，原来肺部都摔破了。但是高敏很坚强，他怕父母担心，对他们一个字儿都没提。这一摔可真的不轻，除了当天晚上喷血外，高敏还断断续续地吐了2个多月。受伤休息的过程中，高敏终于有时间好好看看电视了。有一天他边看电视边吃西瓜，在电视机闪烁的画面中，他看到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消息。那是在1984年的8月，中国派出了由225名运动员和50名教练员组成的体育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23届夏季奥运会。这是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参加夏季奥运会。比赛的第一天，徐海峰就获得了男子自选手枪慢射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在年少的高敏心中留下印象的是一个名叫洛加尼斯的美国跳水运动员。洛加尼斯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跳水运动员之一，因为自己也是跳水运动员，高敏被洛加尼斯优美的动作所深深的吸引。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一举夺得了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和吊环的3枚金牌，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获得冠军。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取得了15枚金牌，位列奖牌榜第4位。而这一系列的荣誉都让国人为之振奋，鲜花、掌声和喝彩声将运动员们包裹在一片赞扬之中。 高敏也为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当运动员们站在领奖台上，手捧鲜花，升国旗，奏国歌的那一刻，高敏激动万分。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突破600分大关的女子跳水运动员，她曾两度获得奥运会冠军，开创了跳水界的一个时代。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跳水皇后高敏的故事。 虽然非常羡慕那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但是此时的高敏却产生了退役的念头。高强度的训练下，高敏已经是一身伤病。他12岁时肘关节受伤，13岁时耳膜穿孔，14岁时又摔吐了血。再加上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14岁的年纪已然属于高龄了，更何况跳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作为终身的职业。此时的高敏心里矛盾极了，他很想离开跳水队回家。1985年，高敏回了一趟家，那次他准备回家以后找一个学校去上学，不再继续练习跳水了。虽然心里头已经盘算过很多次，但高敏始终都没有勇气真正的放弃跳水。当他正在犹豫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街上有一个转糖人的，于是他对自己说，要是自己能转到圆盘上唯一的一个糖龙，就回去继续练跳水，要是转不到唐龙，就回家读书。就这样，高敏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了一个儿时的游戏上面。没有想到的是，他果真转到了唐龙。高敏没有耍赖，他选择了归队。尽管他已经一身伤痛，尽管他已经算是高龄的运动员，尽管他依旧不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会如何。也许是这个唐龙真的为高敏带来了好运气，回到训练队后不久，高敏接到了国家队的通知，准备去北京参加集训。就这样，1985年的高敏来到了北京，成为了国家跳水少年集训组的一员，与其他年龄相仿的小队员们开始了集训生活。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突破600分大关的女子跳水运动员，他曾两度获得奥运会冠军，开创了跳水界的一个时代。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跳水皇后高敏的故事。 国家跳水集训队组建于1970年，最初仅有4名运动员和2名教练。他们在4年后的德黑兰亚运会上包揽了全部4个项目的金牌，而从那以后，中国的跳水运动逐步的发展起来，国家跳水集训队也壮大了起来。初次来到国家队的高敏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很新奇，国家队的生活环境与省体校完全不同。由于跳水运动员既要保证每天所需的高蛋白营养，又不能摄取过多脂肪，所以每天的2顿正餐中都有海产品，而国家队的配餐有着严格的规定，每个运动员每天的伙食标准是30块钱，而在这个时期，社会上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则是55.6块，中小学教师的月平均工资是58块钱。伴随着伙食标准的改善，队员们的训练强度也在不断的增加。在国家队，每个队员都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早6点起床，晚10点熄灯，每天的训练时间都保持在8小时以上，只有星期天的下午有半天的休息。就连节假日，队员和教练谁都不准回家，大家在一起在队里过。1985年的冬天，高敏没有回家过年，而是跟其他队员一起留在了训练馆里。农历的除夕夜，北京下了一场雪，高敏这个四川姑娘第一次见到了雪。 过年的时候，国家队开始发队服，而高敏并没有拿到属于他的队服，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成为国家队的一员，当时他只是代训。代训并不等于正式进入国家队。中国长期以来的运动员选拔方式是逐级选拔，有体育天赋的孩子被发现后，经过基层体育部门被推荐输送到上一级的体校。每一年各省体委都会向国家体委输送大量的代训队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代训队员当中最终能够留在国家队的只是极少数。而这样一个结果让高敏失落了很久，几天都不想说话。心情调整过来之后，高敏分析了一下自己当时的形势。聪明的高敏意识到自己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跳水运动本身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14、15岁不出成绩就很可能被淘汰下来。高敏在这个年龄才刚刚进入青少年集训队，跟其他的小队员比起来，他根本没有什么优势。眼看着身边代训的同伴陆续有人离开，如果想要留下来，就必须更加刻苦的训练。想到这儿，高敏在训练的时候就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当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他还一直在弹网上练习，而高敏付出的这些努力都被教练默默看在了眼中。终于，高敏的机会悄悄地到来了。1986年，中国跳水队准备参加一次国际性的跳水比赛，赛前训练中，奥运会冠军周继红腰部受伤不能参赛，最终决定派高敏替补上场。当高敏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压力巨大。他一直对自己说，一定要进入前十二，千万不能丢中国跳水队的脸。结果在那次比赛中，高敏以标准的动作、优美的姿态征服了在场所有人。裁判们给了没有一点名气的高敏540分的高分，这是他生命当中第一次登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高敏后来说，比赛时当他自己从水中爬出来，看着裁判举着8.5分、9分的牌子，还以为是看到了，他睁大了眼睛使劲又看了一次才确定这是真的。而这次比赛后，高敏终于顺利地领到了国家队的队服，他被正式留在了国家队。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1988年的9月，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的首尔举行。这届奥运会有包括运动员和官员在内的13000多人参加。中国派出了由400多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除曲棍球和马术以外的20多个大项的比赛。赛前，人们纷纷将中国体育代表团冲击金牌的目标锁定在了射击、体操、排球、举重和跳水等10多个项目上。韩国和北京只有1个小时的时差，大多数中国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关注着这场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奥运比赛。然而，人们等到的却是一个个失望的消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有望冲击金牌的项目上纷纷失利。1988年9月27日，中国运动员熊尼与有着跳水王子之称的美国运动员洛加尼斯在10米跳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在之前的比赛中，洛加尼斯头部碰板受伤，这对熊尼和中国跳水队而言是一次机会。第9跳之后，熊尼还领先洛加尼斯整3分。然而，命运却和熊尼以及所有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最终，洛加尼斯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冠军，即将到手的金牌又与中国队擦肩而过。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驻地，紧张的气氛蔓延着。开赛以来，中国代表团只拿到2块金牌，所有人都在盼望着第3块金牌的出现。 这块金牌对振奋中国代表团的士气至关重要，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后面的比赛上，其中之一就有高敏参加的女子跳水三米板。女子跳水三米板的决赛开始了，预赛当中排名第一的高敏最后一个出场，规定动作结束后，高敏排在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李青之后，两人之间相差六分。虽然都是中国选手，但大家还是很紧张，害怕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再一次让中国与金牌擦肩而过。中国队真的经受不起任何意外的打击了。所幸在紧张的气氛中，女子跳水三米板的决赛顺利进行。比赛到高敏的强项自选动作时，只要她能跳出正常水平，就有机会追回比分。几轮下来，高敏的名次渐渐超过了其他选手，跃居第一位。当高敏完成最后一跳出水时，她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终于，这枚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至关重要的金牌被高敏拿到。然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命运却并未因此而逆转。体操王子李宁没能续写四年前的辉煌，五连冠的中国女排也无缘决赛。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获得了五枚金牌，这也让高敏获得的这枚金牌显得越发的灿烂和珍贵。获得奥运金牌后，高敏开始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顶着金牌的光环，他有了更多的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与外面的缤纷的世界不同，训练的生活是冰冷的，一些人离开了，又来了一些新的面孔。渐渐的，高敏成为了跳水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每天要面对高强度的训练，高敏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那段时间，高敏承受着异常的压力，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训练当中哪一个动作跳不好，他都会内疚很久。有一次，因为一个跳水动作的入水总是不准，训练结束后，他一个人跑到浴室当中放声大哭。每天的训练、生活，甚至每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高敏的心中都想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下一场比赛一定不能输。而越是这么想，高敏就越拼命地练习，尽管累得手都发抖，他也不愿意停下来。他想，再累也总比跳砸了的好。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突破600分大关的女子跳水运动员，她曾两度获得奥运会冠军，开创了跳水界的一个时代。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跳水皇后高敏的故事。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高敏耿耿于怀，那就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夺得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枚金牌的李宁，四年之后竟从吊环上意外跌落，结束了自己的体育生涯。李宁跌落那一瞬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也印在了高敏的脑海里，这让高敏担心起了自己的未来。如果有一天自己也在如此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那该怎么办？为了一个未知数苦熬多年，到底值不值得？这让高敏产生了退役的念头。一个运动员从业余体校到省队再到国家队，一直是由国家培养的。国家培养一个运动员花费巨大的心血，而运动员本人也付出了很多的劳动。高敏的教练在知道他的这种想法之后，一直关心他，支持他，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训练当中难得有假期，1988年，国家跳水队组织全体队员到西沙群岛与守岛官兵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参观。对于队员们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息和放松的机会，他们可以暂时告别枯燥的训练。这次西沙群岛之行是国家体委定期开展的思想教育活动之一，旨在培养运动员的集体凝聚力和国家荣誉感，同时也让高敏再次燃起了希望。高敏到了西沙群岛，看见那些守岛的战士们，他们的条件比自己要艰苦何止上百倍，而他们为了中国的每一片领土、每一块礁石，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有时候哪怕是一个浪头打过来，他们都有可能会牺牲，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怎样。但是这些战士们没有抱怨，更没有放弃，而是乐观面对。这一切都深深地感动着高敏。看到这些可敬可爱的战士们，高敏用一句我还能说什么呢，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回队之后，他放弃了退役的想法，继续坚持训练。1992年8月，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行。时年22岁的高敏将要在这里再次冲击女子跳水3米板金牌。在人们的眼中，高敏的这块跳水金牌是很有把握能够拿到的。很多媒体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前都报道说，如果中国队只能拿到一块金牌的话，那么这块金牌就是高敏的。而与此同时，高敏开始失眠了，他浓重的黑眼圈或许就是那段最辉煌时代的代价。没有人知道高敏当时的状态，外界的压力让他觉得很恐怖。他开始整晚的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开始做噩梦，同一个噩梦会重复无数遍，那就是动作跳砸了。24小时都在赛场上的感觉让高敏的情绪极度低落，他想到了死。借口自己睡不着，高敏总去找大夫要安眠药，然后一点一点地攒起来。那时候高敏随时准备把安眠药全部吃掉，让自己来个彻底的解脱。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突破600分大关的女子跳水运动员，她曾两度获得奥运会冠军，开创了跳水界的一个时代。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跳水皇后高敏的故事。 高敏也曾经想，如果拿不到冠军，那么他就从巴塞罗那最高的楼上跳下去。带着自杀的念头，背负着人们的期望，高敏还是再一次站到了奥运会的跳板上。在预赛中，高敏仅仅排在第三名，对于他来说，排名如此往后是很少出现的情况，这让高敏的心中又感到了一丝沉重。决赛前的那天晚上，中国跳水队接到很多从国内发去的电报，上面都是高敏你放心吧，你好好跳，我们很相信你，万一没有拿到金牌，我们也会把你当成冠军一样来对待等等鼓励高敏的话。高敏在看过之后心中异常感动。终于到了决赛的时候，在决赛中，高敏逐渐找回了状态。规定动作结束后，他仅仅与排在第一位的选手相差6分，这个分数和1988年韩国奥运会上自己与李青的差距一模一样。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观众紧张，教练紧张，运动员更加紧张。高敏在赛后说，比赛中其实自己跳动作的那几秒是最好过的，而最难熬的就是当自己坐在下头看别人跳的时候。站在泳池边，高敏甚至都不敢看对手的跳水动作，他只看见别人入水时的水花，然后哎了一声。他说自己那声叹息声音大得连别的运动员都能听到。好在后面的比赛中高敏表现出色，他再次摘取了女子跳水3米板金牌。当高敏站到冠军领奖台上时，面对着全世界，这个爱笑的女孩哭了。这届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一共夺得了3枚金牌，15岁的小将伏明霞获得了女子10米跳台的金牌，成为了中国跳水界的一颗新星。奥运会过后，高敏正式从国家跳水队退役。几年之后，高敏定居加拿大，在一家跳水俱乐部教孩子们练习跳水。在与孩子们的相处过程中，对于跳水，对于竞技体育，高敏有了全新的理解。他希望孩子们在练习跳水的过程中学习到对他们的生活有帮助的东西。1998年，高敏曾经复出过一次，那次虽然没能取得惊人的成绩，但是却重新找到了跳水曾经带给高敏的快乐。好了，各位，跳水皇后高敏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小亮，感谢各位收听迷幻时空，下期节目再会。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